我们今天啊，把空性结束掉。这空性啊，上次讲这个色空不二啊，我们讲这个五蕴即是空啊，空即是五蕴。其实它应该是说五蕴不异空，空不异五蕴啊，五蕴即是空，空即是五蕴。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啊，那个有同学就这个说，哎呀，讲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到底跟我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也会花点时间啊，告诉你啊，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五蕴皆空，到底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空性到底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那我到底能做些什么，能够帮助我证悟空性？我们到时候课的后面啊，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一块啊。那么，你首先啊，如果你并不完全了解上一堂课到底在讲什么的话，那至少啊，你就记得我们呐，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境，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哦，包括我们的心理哦，还有我们所依附的这个世界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还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因缘生灭法。哦，就是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个生跟灭字啊，其实用的不好，我就一直要提醒大家，与其说生灭啊，其实应该是说因缘显相，显了一个相出来。哦，这个相其实是个妄相，有一点点像那个什么 virtual reality。你看到前面哇，好多东西在动，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根本都是虚妄的一个境。那么，其实包括你的身体哦，其实也是一个虚妄的境。他这边就告诉你，其实五蕴皆空。哦，那如果再深一点点的话，他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叫做缘起性空。所以，空性没有办法掌握的很，就是完全了解什么意思。同学，有些新同学第一次学心经嘛，哦，那个没有办法了解的太深入，那没关系。但是哦，你要知道什么叫做缘起性空。缘起啊，是在讲因缘生灭啊，大家要那个 mute 哦，新 login 上来的同学要 mute 啊。缘起啊，在讲缘起性空，就是在讲我们的因缘生灭法，就是在讲我们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你感觉得到，对于来讲存在所有存在一切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是因缘生灭法，这是缘起。但是呢，你要知道所有缘起的这些现象啊。它的本性当体即空，什么叫做本性当体即空？性空啊，没有自性哦，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就是随着不同的因缘显不同的相，而且一直在变换，一直在变换。哦，你只要了解到这个道理，哦，你大概就有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什么叫做空性？但空性当然比这个深，我们有讲过。其实缘起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色，或者是后面是不是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五蕴啊，它告诉你，其实五蕴当体即空，它的本质就是空性。那空性什么？就是随因缘变现。所以为什么说五蕴不异空？因为你五蕴啊是离不开空的。你想想看，五蕴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你的身体能离开空性吗？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啊，其实是一个虚妄的显像，根本没有本体，也没有这个根呐，它就是一个虚妄的像，不停的在变动，所以它必须要有它的体性啊。你去想这个五蕴是相用，它要有体性才能够完整啊，对不对？你的一个身体没有灵魂能完整吗？不行，所以你的五蕴。一定要有你的空性，要有它那个本体，它的体质，那个性空、自性空的这一块，才能够圆满。而性空呢，也不能离开五蕴。为什么？因为性空没有相，也没有用，它没有用途，也没有样子，它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在哪里，也没有任何的功能，那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所以啊。这个体性啊，也必须要有相用，它才能够得以彰显。所以，我们说体性跟相用这两块，相用要有体性，它才能够圆满；而体性呢，它也要靠着这个相用啊， 它才得以彰显。所以呀、啊，这个五蕴跟空啊，空讲的我们就是在讲的我们这个体性嘛，这两边呢、啊、是相依相存的哦。那如果你再深入一点的去讲的话，其实五蕴它当体即空啊，它是当体即空，它的本性它就是自，它的本性就是空性。那你的那个自原来的我们原来那个体性呢，其实体性它就是五蕴。我们这个五蕴啊，我们外面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所有一切这些色相，甚至你看不到、听不着，所有对于你存在来讲存在的万法，其实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就是我们真如本性，随着各种不同的缘分所变现出来的。你就去这么的去理解，这么去想。我们的如来藏就是讲的真如啊，我们的真如心啊，或者什么真心本性，反正你听到各种不同的名词，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学过《楞严经》的同学都知道啊，它是没有挚爱的，没有 boundary 的，它是不生灭的，它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障碍住它的，它就是周遍法界，但是呢，它没有形象。你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它会随着不同的缘分，在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显不同的相出来。所以你五蕴根本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你的五蕴，两个根本是同一件事情。你这么去理解，应该就容易了啊。包括你的身体哦，也是你的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这一世，哎，我们这一群人。以人的角色，以人的身体出来了。下一世，我相信有人变得天人，有人还是人，可能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也有人可能变成隔壁的小黄狗，这不一定的哦。我相信也有可能有人跑去恶鬼道或地狱道哦。甚至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下一世会到哪里，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我再投胎的时候。到底我是善缘显现的呢，还是恶缘显现的？I'm not saying 我这一辈子罪大恶极，所以我下一辈子到了地狱去。哦，我应该这样讲，我不能说我这一辈子没做坏事，什么或者没干什么大坏事，我下一辈子就不会去地狱，不一定的，因为有可能我前世的业显现了，我这一世所行的善啊，我每天讲经说法，我这一辈子所行的善。可能那善业没显，但那恶业已经出来了。那对不起，我得先去地狱走一遭。但是你要知道，到地狱会有个问题，甚至到恶鬼道会有个问题。你别讲地狱跟恶鬼或畜生了啊，你就想说我们当人吧。如果今天给你投胎到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一个饥荒、一个没有文明的地方，你觉得你还能够继续你的修行吗？恐怕难了。你能够想要把肚子填饱就不容易了，你还能去想行善吗？不可能啊！你不去行恶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所以啊，他告诉你说，其实我们的色身，我们脑子里面所想的事情，以及我们的感受，所有的一切，等一下，对不起，全部都是我们如来藏所显现出来的啊。所以才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的这个 色身啊，跟我们的如来藏就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你是从体性的角度来看，还是相用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说随缘不变啊，不变随缘。什么是实相？什么是如来藏？它告诉你，其实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你会随缘变现，但是呢？你本质是不变的，就是那不变的空性。你虽然本质自性空啊，那个本质就是这个空性，如如不动，但是它会随因缘现各种不同的相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就是实相。所以你就这么样去理解也就行了啊。你说我听不懂哪一句讲给凡夫听，哪一句讲给二圣人听，其实都没有关系。那刚刚我们这样讲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形容，如果你能听懂，其实哎已经很不错了。你空性的这个基础啊，那个精髓其实已经抓到了。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色跟空啊，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这边讲的就是说，五蕴啊，当体即空。五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呀、啊，身其实 actually 是我们的身体加我们的心理，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啊，他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告观世观自在菩萨告诉你，第一步啊，你要先把这个五蕴给破了。要搞清楚，你要证得这个五蕴啊，当体即空，它其实是你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它是一个虚妄的东西。这一世是人，下一次可能是小狗，后来又变天人，之后又去恶鬼道，你就在这六道轮回里面不停地在这边翻动，而且每一次啊，跟上一次的形象啊会不一样的。那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你？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你。这样子的一个生死的模式啊，或形式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这样子的反转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轮，这个就我们所说的轮回啊，只是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存在。这就是其实佛陀啊一开始想要跟大家所讲，打破这个迷思，告诉你第一个六道轮回里面是非常痛苦的，然后再告诉你，其实啊每一次的这个生命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你，哦，那真正的你是什么？他其实带我们去找寻这个如来藏。那么他先，但是呢，在找寻这真相之前，他先打破你一些妄见啊。所以第一个，他告诉你啊，这个五蕴和合的这个身心其实是虚妄的，你不能执为实有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讲说啊，你不要，你，我们一定听过名词叫什么？叫我执啊，哦，那个这个是蛮。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你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你就这么去理解吧，就是指五蕴和合的这个身心啊，误以为是实有的，就是我执啊，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很真实啊，我心里的这个爱恨情仇啊，我的欲望啊，我喜欢的不喜欢的是这么的真实，哎，这个东西就叫做我执。那我执，你可以把它想成啊，分成比较粗的或比较细的。比较细、比较粗的就很容易啊。比较粗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肉身嘛，你捏捏自己的脸，诶，有摸到肉哦，有捏到头发哦。我知道我脑子在 work 哦，这个东西是比较粗的啊，你就去想粗的。那比较细的是什么？比较细的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嗔痴，也没有人需要教你，你那贪嗔痴。你在投胎的那一刻，它就存在的。你投胎完毕，你死了，它也存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色受想行识里面那个行，哦，就是累世累劫你的那个习性，它一直存在。这个是比较细的我执，哦，你就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哦。那如果你愿意再多学，多去听过一个名词比较粗的，那叫做分别我执。分别嘛，你看，就是你可以去分别肉体啊什么的，眼睛看得到的这些啊，或者你感觉得到的，这个叫做可以分别的分别我执。那比较细的是什么？比较细的是俱生，哇，你与生俱来，你根本不用学，也不用干嘛就有的那个是贪嗔痴，而且呢，比较细的那种是怎么样？是你感觉不到的。你只会想到你想买包包，但你不会感觉你很贪。你只知道我生气了，这个人惹我不高兴啊，哦，我要回气。可是呢，你不会意识到，其实你有嗔，那个嗔心在你的这个意识里面啊。那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所有的善知识啊，我不信啊，骗人的啊，或者是跟你讲什么东西，佛法也听不懂啊。”类似这样情况，你不会意识到你有一个痴哦，所以。这个东西是比较细的，这个我执叫俱生我执。那我们说过啊，这个贪嗔痴啊，就是要用什么？要用布施来对治它，对吧？我们有讲过财布施对治你的贪嘛，是不是？然后那个无畏布施呢，可以来对治你的嗔心啊。你要持戒啊，你不能够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你要让人无畏嘛。你要让人无畏，你要布施无畏，你可以乱发脾气吗？不可以嘛。你可不可以乱骂人？你可不可以乱讲别人坏话？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权势去欺负人？不可以嘛？你如果都做这种事情，你怎么无畏布施？人家看到你都吓死了，对吧？那最后呢？你行法布施，你可以对治你的痴愚吗？那你要精进啊，你要努力啊，你要禅坐啊，你要能够 那个增进自己啊，你要往前走，你才有办法做法布施啊，所以可以对治你的痴愚啊。所以这个啊是上次我们所讲的啊，这个我执。那后来啊，我们是不是讲说，哎，还有一段，他第一段叫你先断了我执啊，所以要你证悟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呢，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对不对？那这边听懂啦，那下面还有一句啊，可能比较不容易听懂的，其实一样简单。哦，不会更难。他说什么？他讲两次嘛。第一次舍利子刚跟你讲那个五蕴皆空，再来呢，他告诉你，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哦，这句啊，我觉得这个心经翻译实在是太美了。这个词句啊，你先不管你看不看得懂他到底写什么，肯定看不太懂。但是他光看那个文字啊，就真的是非常的优美。他舍利子啊，他说是诸法空相，诸法是什么？诸法就是对于我们存在的一切法、万法、所有的一切法、所有的一切因缘生灭法，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对于我们一切存在的东西，如果你去粗分啊，前面的那个五蕴啊，是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嘛，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啦。那这个诸法是什么？就是我所依附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万法，不见得一定要看得到、摸得着哦。概念性的东西也算哦。如果对于我来讲，好，对于我来讲，佛法是存在的，对吧？那对于我来说，佛法就是一个法。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六道轮回是真实的，那六道轮回也算一法。只要对你来讲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你来讲，它你就觉得它存在，你不见得要看得到、摸得着，它就是那个一个法。那对于我隔壁的小黄狗来讲，肯定没有佛法这样东西，所以对于这个小黄狗来讲，没有佛法，它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六道轮回，所以对它来讲不太存在。甚至对非洲的一些人来讲，土著啊，随便讲一个人，他也没有听过六道轮回是啥啊，那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他对于他来讲啊，即使他是一个人哦，六道轮回也不存在。所以你这样就会知道，所有的诸法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每一个众生来讲，其实那个定义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于你来讲，它存在的东西，它就是一法。佛法也是一法，对于我们来讲，六道轮回也是一法。你说有人讲说，哎，涅槃也是一法哦，空性也是一个法哦。对于你来讲，只要你觉得存在的东西，它都是一个法。那么它告诉你，这所有一切诸法也都是因缘生灭的，不是光我们的色身是因缘生灭，这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灭的。诸法空相是什么意思？空相啊，你要给它加两个字，你就比较看得懂，叫做真空实相。所有一切诸法，它当体就是真空实相，真空妙有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这所有的诸法也都是空性，也都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真空实相，真空妙有嘛？真空是什么？真空啊，不是我们讲的偏空，真空就是说。哎，他讲了很多次了啊，真空就是能够随因缘啊，起不同的相啊，这就是真空。真空妙有，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妙有是什么？随缘变现出来的虚妄相，妙有非有，这个才叫妙有。它表面上有，事实它没有，事实上它没有，它是随缘变现出来这个相，但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所以真空它空不空？它不空。因为它能够随缘变现所有的相，它可以包容一切万法。因为真空才能有万法呀，所以真空它其实不空，而妙有呢，它其实非有。真的有妙法，它如果真有，它就障碍了这个真空。它因为它就是妙有，是一个非常奇妙、这个妙不可言的这个方法来存在的啊，是虚妄的，但是它却显现了。诶，它有假名、假相、假用哦，它有名字哦，我们大家都给它取名字，它有功能哦，它有样子哦，但全是假的，假名、假相、假用。所以它告诉你啊，万法其实也都是我们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啊，诸法空相，真空实相。这实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无相无不相啊。你从体性来讲，它没有相啊，无相啊。但从相用来说呢，它的确会显各种不同的相，各种不同的用，所以是无相无不相啊。哦，那个。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真空妙有，这个性空缘起，全部都是同一回事儿。你如果用功，你如果真懂了，你把这些名字排成一列出来，你每一个都可以一一对应，完全不会有任何一点的混淆，你就差不多清楚了。他根本就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在不同的经文。不同的这个论点啊，各个古大德啊，不同的菩萨们，他们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切入，根本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告诉你啊，其实诸法是什么状态？诸法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去看看这三组，这三组是不是？你看生灭。垢净、增减，是不是就是我们人世间的二元相对呀、啊？你去看，你去形容任何一样东西，是不是就不离这三样？来了嘛，就是它，你拥有了没有？拥有了，它就生出来了，对不对？它生出来，你才能拥有嘛。失去的时候，什么就灭了嘛。所以它会出生，它会结束。哦，这就是你有没有这样东西。然后任何一样东西，你会去分高低呀、啊，会分好坏呀、啊，是不是就是垢净？哦，你会觉得比较垢是什么？是脏，净呢？干净。哦，一个是脏，一个是干净，也就是一个是坏，一个是好。任何一样东西，你会觉得先是有还是没有，对吧？有了之后呢，你会看看它是好还是不好，对不对？你一定会学好还是不好。好的你要怎么样？要更多。不好的呢，你要把它减少。所以是不有增有减，这就是我们人类二元的因缘生灭啊，生灭啊，因缘所生法，二元相对的因缘所生法，生灭垢净增减。他现在告诉你，真正的实相，我们所讲的空性是超越二元，它没有生灭，没有垢净，也没有增减。我们那个如来藏啊，这个讲过啊，它这个是无始以来啊，是原本具足啊，这个叫做天然圆成啊，或浑然天成啊，它没有出生，因为它一直存在，没有生的东西它也不会灭，它就一直这么的存在。那么学过楞严经的都已经很清楚啊，这个不生灭啊，是超越了生灭与不生灭。我们真正所讲的不生不灭啊，其实是超越了生灭与不生灭。怎么说呢？你想想看，你一定要有生，才会有灭。我们这边等于是复习了啊，新同学可能第一次听，老同学你就当复习。要有生才会有灭嘛，你没有出生，你怎么会有死亡的那一刻呢？所以生灭是二元相对的，要有生的概念，才会有灭的概念。没有生啊，就不会有灭了。那同样的道理哦，是不是有生灭，才会有不生灭，对不对？你因为你有生灭的概念，你才会说啊，它的对面就是不生灭。所以啊，你真正啊，你一定不能够 confuse 啊，你不能 get confuse，以为说生灭以外啊，有一个不生灭，我把生灭啊给灭了。那我就变成不生灭了。哦，不对，不对，不是这么说的。你有了生灭，才有不生灭。你唯一能够不生灭的是什么？你唯一能够真正我们这边如来藏所讲的不生不灭，是把生灭跟不生灭的念头都放下了。哦，这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生灭没有了，不生灭也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不生不灭，绝对不是把生灭给干掉了。哎，那就来了一个不生不灭，不对哦，这是二元相对，不是把这个黑的干掉了，就有一个白的出来了，不是的。其实大家也听过"全妄即真"嘛，全部都是妄的时候啊，全部都是假的时候， 其实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真啊，是对于假或者是妄而存在，妄也是对于真而存在啊。全真即妄啊，全妄即真啊。其实真跟妄也变同一件事情了，因为没有二元相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是没有二元相对。举凡人类的文字语言能够叙述出来的，都是二元。你自己去想一想，我们所有的形容词哪一个不是二元？名词也一样啊，你今天会给这个取一个名字叫水果，就一定有水果以外的东西了。有香蕉，就一定有香蕉以外的水果了，是不是？所以只要人类的名词、形容词所能够解释出来的东西都是二元的，都是虚妄的。所以才说啊，为什么真正的实相佛曰不可说？因为没有文字，没有语言能形容啊。语言文字是二元啊，真正的实相是超越二元，它是一真啊，它是一如啊。你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层次你明白，你就真的懂得那个大概空性的那个角度，你就抓住了。哦，我们晚一点会再把跟生活上面的一些联系啊，我们稍微再我们会再讲一下啊。那不垢不净也是啊，垢是什么？因为啊，我们的如来藏记不记得会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会显不同的相用哦。随那个染缘的时候，染就是污染的意思，就是你的恶业出现了染缘啊，那我们就会显得很比较糟糕的相哦，可能是这个叫做五根都不俱全啊，或者这个做的非常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就在相用上看起来啊，但事实上啊，他的这个他的佛性啊，不管他是杀人犯啊还是什么，他的佛性不会因为他做了这个勾当而有任何的污染，他的如来藏是一样的光明，一样的干净的。他的佛性从来不会因为他的行为而有所污染或偏失，还是这么的圆满。他也不会因为你成了圣人，你修成了菩萨，你成佛了，而更加的干净，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一个什么大布施、大的好事，你证悟了空性，你的如来藏就更干净了，不会的。他告诉你不垢不净，他不会因为你水染缘，他也不会任何的污秽，他也不会因为你今天的这个净缘、干净的缘分、这个善缘成熟了，他就会更加干净，他也不会，他就是一直就是这么的圆满哦。所以他告诉你不垢不净，垢跟净啊，也就是好跟坏嘛，对不对？这就是人世间的看法，人世间的俗谛啊，我们在看这事情。增减呢？我们说，哎呀，好要更好，要更多啊，要越来越多啊。那不行的、不好的，就要把它弄掉啊，不要在我眼前出现啊，没这回事情。再圣不增啊，再繁不减，它不会因为你入了圣位，你成了菩萨、成了佛，你的如来藏就比人家更多一分，不会的。也不会因为你今天到了地狱哦，进入了恶鬼道，变成了隔壁的蟑螂蚂蚁，你的如来藏就会比人家少一分，也不会的。它就是这么的圆满具足，所以它告诉你啊，所有一切的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为什么？它就是如来藏啊，诸法空相，所有一切万法就是如来藏，当下它当体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所有的这个特性啊，不生灭，没有垢净，没有增减，全部显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众生即佛啊，迷了叫做众生，悟了叫做佛，但是他佛性没有改变。你看金刚那个心经啊，非常优美的文字，这里告诉你什么？你不要执万法实有啊，你如果以为这所有的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糟糕了，你又陷入了执着了。那这边告诉你，千万不要执着万法实有，他告诉你唯一真实就是你的如来藏，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自心所变现出来的哦，绝对不要心外求法。你想要证佛法，你想要证得涅槃，你想要最后大觉，你要往内求， 不是往外求，你心外求法只是越求越糟啊！所以这边告诉你，你不要执，你千万不要以为万法实有，这叫什么法执？前面是我执，这边是法执啊！所以他告诉你，你要把法执给断掉哦。这个地方，就是讲前面讲我执，后面讲法执。所以啊，他说这个法执当然也有。粗跟细的啊，粗的也是分别。你可以说任何万法，一切我可以感觉得到的这些东西啊，粗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分别，可以分别是法执啊，是叫做分别法执。那还有比较细的法执，比较细的法执啊，你去想，就是说到最后啊，是不是每一个人？我到那些登地菩萨，到后来虽然我执断掉了，法执也断掉了，他还有最细微的那个无明在啊、哦。我们讲说那个很细微的法执，非常细微的法执，是那些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在修的。他想修掉什么，你知道吗？他想修掉就是最后有一句话叫无智亦无得。他想要佛告诉他们说，你最后要证得什么？就是啊。根本就没有一个涅槃可证得，没有佛法可，你没有菩提心可发，也没有众生可度，也没有涅槃可证，也没有最后生任何佛果可得。这所有一切都是因缘生灭。当你把所有东西全部放掉，连不可得亦不可得的时候，你大觉了，你圆证了。这个就是，其实我们那个空性哈、啊，《金刚经》啊，最后一直在讲的，连舍，我们说我们要断舍离啊，最后你连断舍离你都得断舍离掉的时候，你就大觉了。哦，你连不可得亦不可得的时候，你要知道，连不可得你都放下了，不可得你都不可得的时候，你大觉了，圆证了。哦，你连无助。我们都说，哎呀，《金刚经》说你的心啊，不能够住在执着在任何一个点上面，你要无住啊。那我告诉你，最高境界，他告诉你什么？连无住亦不可住的时候，连无住都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大觉，你证得了。你要去感觉一下、啊、他所教你的，就到后面全放了，连远离、远离、要远离啊，就是那《圆觉经》里面讲。远离，远离啊！连远离，远离的那个远离，你都要远离掉，一层一层的放，一层一层的放，你就离那大觉更进一步。所以说，你证悟是什么？证悟告诉你，就是当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重重举起，轻轻放下的时候，你就证悟了。所有的东西，你都不挂碍。有也很好，没有也很好，都好。你不能说只能够有，也不能说只能没有。有也好，没有也好，都好。举凡利益众生的事情，你都做，但是你并没有起心动念，你从来也不觉得你自己在帮助众生。那个时候，你大觉了。如果你心里还在想着我要帮助众生，虽然我不要求好报啊。哦我要帮助众生，那你还没完全觉悟，因为在你心里还有众生可以帮忙，还有一个能帮众生的我，还有一个被装的众生啊，你还没有证悟三轮体空，还有一个帮助的这个帮助众生的事情或一个布施的东西，那还不行，功夫还不到家啊！你要无时无刻不在行六度，但你从来也没觉得自己在行六度。你饿的时候给你自己一口饭吃，你会觉得你在布施吗？当然不会。那隔壁人家，甚至那个你的仇人，他缺一口饭吃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给他一口饭吃？就像给你自己一口饭吃，你觉得你在布施吗？没有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真菩萨证悟了万法无我，这个讲的是真菩萨。这个啊。就讲到我们所讲的这个空性，空性啊，超越二元，所以我们说啊，没有慈悲心的人，你是没办法证悟空性的。慈悲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当所有人缺一口饭吃的时候，你都很自然的就给了他那一口饭吃，就好比你在给你自己一口饭吃的时候，就是这么的自然。 你没有感觉你在行善，但你每天都在做。隔壁那个曾经伤害我的人，他肚子饿了。Versus，我想了一个包，我想了一个手表，我想了一个车子，想了好多年，我现在终于有钱买了。孰重孰轻，你自己去想。你有没有慈悲心？有慈悲心的，我相信你知道你会做哪一个选择。那空性就是架构在慈悲心上面。为什么？因为慈悲心就是没有人我的界限，人机己机，人逆己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我们讲的慈悲心。哦，所有众生的苦，你感同身受，这个是慈悲心。那慈悲心是没有界限的，我就一定再次呼吁大家，是没有界限的。没有任何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即使那个人欺负过你，他明明是一个该死的，不管你为什么原因，你觉得他该死了，他可能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会义无反顾还是帮助他？这个叫慈悲心，是没有你所谓的善恶，善人跟恶人的分别，没有宗教的分别，没有国家的分别，没有政党的分别，没有种族的分别，这个叫做慈悲心。如果你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好事，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你证得空性的。对不起，你这终其一辈子你做下去，你还是没办法证得空性，你也没有办法出六道轮回。它只能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得好报，因为你只修了福，你没有修慧。真正的慈悲心是没有界限的，你一定要听懂这一句话。如果以前我们只布施，但是是有标的性的布施，那从今以后你要鞭策你自己，你要做一个，你要在修行上面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你必须放弃所有的分别心，你去做布施。如果先从财布施，如果财布施完的时候啊，你可以去试试看无畏布施，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法布施，一句、两句、三句都好。那你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你在鞭策你自己，这个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在修慈悲心，也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去证悟空性。这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慧双修。修福是什么？布施嘛。就是我们讲的慈悲心，修慧呢，慧是在讲空性哦。我们讲过了，这个空性跟慈悲呀、福跟慧啊，这个智慧呀、是养在福德的一个小小，因为这样智慧如果是一条小鱼，我们这么比较好了。智慧如果是一条小鱼，它就是那个福德啊，就是那个养鱼的水缸。你一定要足够的水啊，你才能够养那个小鱼啊。你没有福德，水干了以后呢，那智慧的小鱼会干渴而死。所以福跟慧是并修的，空性跟慈悲是同时证得的。空性修到上层，让你证法身啊。你的福报呢，你的那个慈悲心呢，你的福报修到上层，它让你得报身。你也不能只有法身啊，只有法身，那谁知道你的存在，是吧？佛没有办法 benefit 任何的众生，这也没有意义啊。所以它是法身、报身同时具足。应化身呢、啊，是他在那个，就是到我们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来度化我们这些染污的众生，那是他当年的在因地所发的这个愿望。所有的众生有求，他必有应，所以会有应化身不停的会出来。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法报应三身，法报化三身，其实是同时具足的哦。你这个慈悲啊，跟智慧啊，一定是并存；慈悲跟空性一定并存；福慧啊，肯定是双修啊，没有单修的。你只修福呢，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可是呢，可能可以过得很棒的生活。你只修慧呢？你变成阿罗汉了，你是没办法证佛果的，你也去不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真得福慧双修，你才有办法去西方极乐世界。只是啊，他那个福慧双修的那个标准啊，你如果以《金刚经》的定义，你要100分，你才能够这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你可能3分他就让你上了，可是要做那3分不容易。所以各位。 你没有布施了，请你赶紧开始布施啊。那个等到我们讲那个净土宗的时候，我那时候会讲禅净双修，怎么利用我们禅宗的基础，然后以净土的念佛法门，这一世就上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再搞下面的轮回了。啊，那个他会告诉你一个法门，然后，那么他的标准呢，是没有到明心见性，跟明心见性差很多。你说念佛，大概每1万个人念佛啊，大概可以有2、3个人有机会上去。但是你想搞禅宗这一套啊，我跟你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概就是六祖慧能那一个。有其他的人，我相信那文献上面也登出来了。你看看姜味农居士，我们那个圆音法师，我们楞严经、金刚经这些哦，全部这些法师们全部后来是念佛往生的，他们有禅宗当基础，让你能够回归一念，最后你能够专注那一心，十句佛号让你上去，但是他最后是靠念佛，因为这一世明心见性的几率根本基本上等于零，所以他就先上西方极乐世界。那上次有人问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因缘生灭法？它是的，它是阿弥陀佛所发的这个大愿哦，西方极乐世界他发的这个大愿所成的这个，然后他的功德，他发了愿，然后他修六度，他所有的功德回向所造建成的这个净土。但是你也不用担心他什么时候就收掉了，你放心吧。你就安心的，你只要担心你自己上不上得去，你不用担心那个净土会不会不见啊。他上去之后，他保你永不退转，而且他待业往生嘛，就是我们一生的恶业，你上去之后，他可以因为那边的国土是这么的清净，他让你所有的恶业不会现行，然后你也不会有烦恼，然后他保证你涅槃哦。那个这个是，哼，你如果能够这一世稍微修一下，你上去之后是一本万利了。可以这么讲啊，所以好，那舍利子啊，是诸法空相啊，这个法执我们也讲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那最重要的这2段呢，讲空性，我们今天到现在啊，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刚刚也就是说，哎，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建议大家多行布施啊，布施啊，能够对治你的这个贪嗔痴，对治你自己跟外界中间的这个间隔啊，能够锻炼你的慈悲心，能够激起你的慈悲心。那么，如果你愿意更加精进一点点的话，持戒，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布施以及持戒。持戒啊，我们上次有在那个我们在上个上上上个礼拜台北金刚经班，我们就在聊天啊，持戒啊就在聊这个六度啊，持戒各位你要去选，没有人说你要当和尚不能什么要怎么什么什么戒啊，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障碍比较大的，然后设一个比较低的标准，然后慢慢开始，慢慢开始。那我以我自己啊当例子，那我知道很多人同学已经开始吃素的，那么这个是很棒的啊。那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口腹之欲啊一直是我的障碍，所以我就想说，我会开始每个星期啊吃素一天，这个不难，我就先从一天开始做到啊。这个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持戒。然后一天做到了，我就2天，然后我就慢慢增加。但是我可以 guarantee，我一天一定做得到，每周选一天，这个是我对我自己想要。因为讲到了这里，然后我也觉得杀生其实是不好的，那我没有办法 promise 我有从当今立刻吃素，所以我说我一个星期一天，我们从这个地方一个起始点慢慢开始。所以每个人回去，其实你都可以看看你自己最障碍你的。其实持戒啊，真正对峙的是你的欲望。你知道我们修行啊，真正对峙的也是我们的欲望。我们在买，然后我们在吃，我们的吃喝用度啊，我们的这一群人，我都大概你们有新同学，我不见得很熟啦。那旧的同学，我每个都认得啊。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经济环境。有哪一个人现在花的钱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已？都不是嘛，都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个无穷无尽的欲望，那个欲望是没有办法，那是无底洞。 持戒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better quality。在修行的路上，你做得更好，你变成一个比较清淡、欲望比较淡薄一点点，所以你可以开始持戒，你可以持戒对治你的愤怒，你也可以持戒对治你的这个口欲啊，各种欲望，其实它就是在对治你的妄心。你就会发现，我们所花的钱、所要买的东西、所做这一切，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需要，是我们的妄念需要，是你的那个妄想、你的欲念、你的意识心需要。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对治我们的妄心跟我们的对治那个妄心跟那个欲望。你就是在修行啊！你如果布施做完，你愿意更上一层楼，你可以持戒，那是不容易的哦，持戒。你要去想一个，你不能说我每天就早睡早起，那我发愿持戒，我以后继续早睡早起，这种不算啊。你一定要找一个你自己比较难搞定的、比较难对付的那一块去开始持戒，那就有意思了。好，所以你看啊，我们这边讲完，讲到了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边讲的是我执啊，五蕴皆空，要把我执给断了。那再来呢？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边呢，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把法执给断了啊，前面我执，后面法执啊，这个我空啊，我空就把我执给断掉，我空。把法执断掉呢，叫法空。后面呢，会告诉你无智亦无得啊，那个叫做我空法空，也要把它空掉，就是空也空啊，大三空，穷空到底。就我们讲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那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就把空性算是结束掉了啊。那我想最基本的概念大家应该也有了。那我们后面的经文呢，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下。哦，把它再分一下段，然后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让大家问问题。好，你看啊，是故，因为刚刚那两句色利子、舍利子讲了我空跟法空，要你第一个证得五蕴皆空，第二个呢证得诸法空相。所以啊，这两个 paper 它丢出来以后，是故，所以他要做一些那个解释啊。他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是什么？就是说，是故啊，空中无色受想行识，也就是告诉你说，空中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五蕴没有自性，就是在空中啊，就是在真空之中，五蕴根本没有五蕴，五蕴是没有自性的，五蕴是虚妄的啊，在真空之中啊，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妄因缘生灭法。无眼耳鼻舌身意，五蕴啊，你把它看得更细是什么？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是我们的内根啊，这是我们的身体。那外面呢？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你这个一定要背得熟吧？你这个背不熟的话，那糟糕了。眼耳鼻舌身意对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你的那个眼睛是不是去攀援攀外面的色？哎呀，你看到的那个画好美哦，这个画画的真好哇！这是那个名家的画，值好多钱哦，这真是一个好东西。这个好东西我要想办法把它带回家。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五蕴，你的内根，你的外尘，根啊是内尘呢，灰尘的尘，尘是外。你的内根会去攀援外尘，然后就开始分别起妄想，然后起了妄想之后，是不是就是执着？这一边就是讲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听的，他告诉你，五蕴色受想行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怎么样？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一直到这边呢，你给它画个句点。这一段呢、啊，也就是你的这个六，你的六根哦，还有呢，那个六根对的六尘， 以及六视，视是什么？分别吗？你的眼睛去攀援外面的色，起分别，那分别之后肯定执着嘛，这个就叫做六界，这全部加起来叫18界了。全部加起来，六根、六尘、六识，全部加起来叫18界，全部都是缘起性空，全部都是真空实相，这全部都是虚妄的因缘生灭法，它的本质当体即空，它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但是为什么是啊？我们今天只做一个比较这个 high level 的解释，那到了《楞严经》。啊、哦，各位同学，后面就他都会用逻辑全部给你解释出来这些东西啊。说是因缘生灭啊，我就说那个生灭这两个字用的不好，它是因缘显象，这些东西是生不出来的。在楞严经里面，它一一突破六根、六尘、六识、18界，全部都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的，不能自生，不能他生，无因缘生，无。非因缘生或无自然生，全部生不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全部是虚妄显象。它当体就是如来藏，他后来就证明它根本就是如来藏。那你大概能够听到现在还支持得住，没有昏倒，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那再来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边全部都在讲诸法哦。你看啊、哦，就是前面这个，刚刚讲舍利子，舍利子无蕴皆空，诸法空相。所以是故，这后面所有的东西，就是以刚刚那两大段展开比较多的细节。那你看，什么叫做无明到无明尽，无老死到无老死尽？这一句你们现在肯定听不懂啊，先不管它了，因为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讲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你就会知道它是12个元素。依次排下去，从我们前世到今生到下一世，从无明开始，老死结束。所以他告诉你，从无明到老死是十二因缘，就是什么？就是因缘，反正也就是讲说因缘生灭吧。你就把它想成因缘生灭。他告诉你，因缘生灭是无自性的，无明就是无明啊，亦无无明尽。这一句啊，因为比较难，等到我们下星期把那十二因缘拿出来，你就我会用那个文法帮你重新整理一次，你就看懂了。总之，他告诉你，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本身，它是没有自性的，而你断掉，因为十二因缘本身就是虚妄的，那你想要断掉十二因缘，你想要断掉因缘生灭法，那一定也是虚妄的，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本身就是虚妄，那你想断掉十二因缘这件事情，肯定也是虚妄的。也就是说，六道轮回是虚妄的根本。那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那这件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情，那肯定也是虚妄的。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那苦集灭道呢，是在讲小乘人哦。无苦集灭道是什么意思？苦集灭道无自性啊，他告诉你，苦集灭道也是虚妄的，也是因缘所生法，也千万不要陷在这里面。苦集灭道就是要断轮回啊，断生死啊。他告诉你，生死本生，分断生死或生死本身，它就是虚妄的。超越分断生死或超越生死证涅槃这件事情，当然也是虚妄的。所以最后什么？无智亦无得，这个是精华，告诉你没有可证的智，也没有可得的佛果，全部都是虚妄，连佛果都是因缘生灭的哦。他就这个的话，告诉那些全教菩萨们，全教菩萨还在什么？就是那些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哦，那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还觉得有佛法可以证得，有菩提心可以发，有菩提可证啊。那他告诉你，连这些东西都是虚妄，连最后那一点点的法爱，最后那一点点的法执，你都要把它给断掉。哦，无所得故啊，无所得是无所得亦不可得哦。你要知道，这种无所得是连无所得、无得、无所得亦不可得的这种无所得。那所有的菩提萨埵。三世诸佛全部就是照着这一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空性大法而修修，你想想看，都无智也无得了，啥都没有了，那你还有什么好挂碍的？ 所以心无挂碍。那你没有挂碍的时候，不就大自在了吗？大自在法王啊，于一切法上面自在啊，所以谓之于法王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叫法王？就这意思。你心无挂碍，就不会恐怖。你为什么恐怖？为什么会坐立不安？为什么会忐忑？为什么会担心？因为你有挂碍嘛。你无欲则刚啊，我们现在就欲望太多，就刚不起来了。所以啊，你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他说，三世诸佛就是照着这个空性大法，这个无上智慧啊，那个证得佛果。好，有没有同学愿意说话的？怎么依然这么安静？来，找，随便找人啊。Carol，你今天听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老师今天讲到那个，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越听又，以前以为自己懂了，就越听又好像有点不懂了。就是像五蕴皆空的空，老师刚刚讲到就说，老师刚刚讲的那个五蕴皆空的那个空，好像有点虚妄的味道。可是其 诶， 实，我觉得真正的所谓空性，或者我们讲的，其实应该是不是虚妄，对不对？空， 他告诉你，五蕴就是空性，就是如来藏。你如果用比较深的方法解释的话，他告诉你，其实五蕴当体就是如来藏。那如来藏其实就是空性。你如果用比较深的方法解释是这样子的，但是比 对， 较浅的 那 方 空 法解 性是 释。 什么？ 如果比较 浅 如 的 果 方法，你先听我讲。如果比较浅的方法解释，就是五蕴其实就是缘起性空。你如果刚刚讲空性，我们说你如果一定要用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解释，空性就是缘起性空啊。也就是说，所有的万物本质啊，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自性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但是它会随缘，随因缘变现，就是缘起嘛。所以五蕴皆空的意思就是五蕴啊，其实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们是随因缘现不同的样子，是现妄相。它的样子是虚妄的，但它本质是空性。就它真实的状态其实是空性，但是空性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存在，它唯一让你觉察到它存在的方法就是它在随缘变现不同的相用，但是那个相用是虚妄的。所以你 就 说什 他 么 这个， 空性，就是缘起性空啊。这个哈，需要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正常的一条路，就是你觉得你懂了，后来你更 对， 懂了 老 以 师 后，你 讲 又 的这 觉 个 得 我 你不 懂， 懂 因为 了。 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子觉得，可是 然后 我就觉得， 这中间会起起伏伏，然后有时候你觉得你懂了，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你自己不懂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正常啊。 其实色法就是算是假象，可 对， 是性空 性 其 空 实 是 算 自 是 性 实 空，就 相。 是性空是没有自性，应该这样讲吧？性空的意思就是自性空嘛，没有自性。 没有 你 自 不能 信。 讲说自，你不好讲说性空就是实相，因为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缘起性空。如果你只讲性空，你偏到了体性这一边。你如果只讲缘起的话，你偏到了色法或相用那一边。事实上，真正的空性是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质性空，但它会随缘变现，它会缘起。这两个在一起才是空性。 缘起性空两个在一起才是空性。 对，你只讲性空，是不是就在讲它的体性而已？根本就没有讲到相用啊。那这肯定不会是实相啊！如果你只讲缘起，就是说，哎，我看到你，你看我这东西在变动，是不是只在讲相用，没有在讲它的体性啊？那肯定也只是一部分啊。所以，真正圆满、真正的实相、真正的空性，是两边都顾到，但两边都不执着。你不能只讲体性， 也不能只讲相用，就是体性相用根本是同一件事情，就对了。 好，那我这样子应该就比较懂了。 你忽然如果觉得自己不懂了是好事，因为有的时候自己以为懂了其实是瞎懂，但是你没有经过瞎懂这一段时间，你没办法发现自己原来不是很懂，然后你后来就会更懂。然后空性啊，其实本来就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解释，只是我们现在硬要用语言文字去把它讲出来，就是好像说有一个本尊啦，我们就像我们在讲楞严经一样，你今天本尊啊是没本人不在现场，就拿他的照片，然后在那里解释。事实上讲了半天还是不是本尊，所以空性不是能用语言能去理解的。那我就再次介绍我之前曾经发给你们宗萨清哲仁波切讲空性的一篇文章，有两篇 actually。现在你们或许有能力可以进去看一下了，你会觉得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楞严经，我们也可以再次讨论空性啊，不用等到那个心经才能讲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一直拿出来讨论啊。 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楞严经我们现在学到第八番学完了嘛？哦，其实台北跟上海两班都一样。等到我们十番都上完，我相信你对空性啊会有更深一点的体悟。那么等到再往后呢，我们把那个这个最难的这个那叫什么的，那叫明心见性，能不能成功就在中间有一块，那块学完你会更清楚。现在有一点模糊是很正常的。哦，还不是完全清楚，是非常正常的。你就再给一点耐性，把楞严经那块最难的学完了，你大概就差不多了。好， 好， 谢 谢 Carol， 谢谢。 还有没有人愿意问问题的？还是一定要我点名？来点一个，有没有要讲话？我点一个上次没来的，来 Eve， 你上次没上课，今天怎么样听的？有没有问题？ 哎，我分享一下一些东西好了。 当然了， 因为刚刚那个 Tiffany 一直在讲那个慈悲心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要有慈悲心啊？你等一下，我这边为什么要有慈悲心啊？那，这个我觉得要讲到说，缘起性空啊。那因为，就刚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万事万物，我们都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嘛，都是因为有这个因缘的关系，我们会显像。那所以说呢，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嘛，所以对方好，我们才会好。所以阿罗汉所证得的这个空啊，他是独善其身嘛，所以不可能，所以他就不是真空，他是偏空，所以就变得那要对方好，我们才会好，那就是要有慈悲心。 这个讲得很棒啊，这个观点非常好啊。就是不要独赢啦，这个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是一个一边，这个一定要是全，就是大家一起胜啊，这叫 win-win 啊，你没有办法一边胜一边败，这没办法的。但事实上哈，就是我们，你要有，我们所有的人要小心一点，就是我们上次是哪一班有个同学啊，在问我说，那这个行善啊，那个到底何谓善，何谓恶啊？那个老师，他说是谁啊？是说你说这个不思善不思过，这是 Lisa 问的，是不是？是谁问的？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楞严经里面讲这在六祖坛经的时候讲这一段，这个有善有恶，那善可以更善，恶可以更恶，那又要我们不思善不思恶啊，要因无所住，那到底何为善何为恶？以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啊，就跟大家讲，只要是没办法利益众生的事情，其实都是恶事。你说，哎，那我炒股票我赚了钱，这我为什么是恶呢？因为你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你赚到钱的时候就肯定有人赔钱，这个是一个能量不灭定律啊。所以对于佛法来讲，你真的就是说是不要把自己的利益啊放在中间，你要必须去针对众生的利益去做事情，这样子就对了。那我们比如刚刚讲说，哎，Eve 说对，因为你需要，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同样都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嘛， 人好你自己才有办法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哦。有人不见得认为哦，你知道吗？有人会觉得说，诶，他好不好关我什么事情？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就是说人好我才会好，那就已经打破了一个很大的界限，那是很棒的一个 big step 哦，恭喜你哦 Eve， 你有在这个 boundary 上面你有把它打破、哦、就你能够说出来人好我才能好，这是很棒的，这个是一个很棒的 comment。 你怎么忽然，你是忽然有呢，还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还有，当然是听了那么久的课，总要有一点就有要有精进嘛。然后还有我最近我看了一部那个德国的一个影集啊、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诶、欸。那个我稍微 share 一下啊，那我还没看完啦、嗯、那因为那部影集、哦、它的名字叫做英文叫 Dark， 那中文有翻成暗黑或是暗了、哦、然后这部影集一开始啊、哦、它打出来的一个 quote、嗯、它 quote 一个那个就是爱因斯坦的一个话，爱因斯坦说、嗯、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是执着的幻觉。 嗯， 我就想说哇，爱因斯坦难道念过佛经吗？ 他念过金刚经。 然后那一部你知道吗，那一部他的那个剧集里面是在讲说他在讲德国一个小镇啊，那因为盖核电厂的关系哦、啊、就造成他那个小镇能够，这个小镇的人能够穿越过去现在未来，那那个场景就很像是一个轮回。我一直觉得这一部哦、啊、这个导演一定稍微知道佛经，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轮回、嗯、然后只是一个轮，他只是把它限定为说一个轮回是33年，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哦、嗯，然后呢、欸、 那你 一直在阐述的，嗯， 你可不可以把电影的名字等一下发到群上面，我也想看。 叫 Dark， 一个影集是德、 okay. Dark， 它是一个德国的影集。 OK， 所以德国是哲学很那个，对。然后他就在讲说，他就在穿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然后里面一直阐述，我觉得一直在讲一个佛学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就像缘起性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小镇在这个场景会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因果的关系，有一些因缘的关系。我们这边发生，而且会一直变，它不会永恒不变、嗯、它就是在讲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呢就是变成那个里面小镇人，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会因为发现了说他可以穿越，所以呢就会去找、嗯、想要去找真相，有的甚至要去想、嗯、想说要去改变一些事情，因为可能有一些谋杀案或者什么什么谁不见了什么一大堆，就大家要去找这个真相。那我还没看完啦，我只是觉得、 okay. 到最后哦，有可能他是不是真的找到实相，因为戏里面哦，他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不是线性关系的， 是 我觉得很像，很对，很像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真如世界，就是净虚空变法界，它是不是线性的，它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穿梭的， 那个空间跟时间哦、是你的当时一念不觉后来所造就出来的，在如来藏的状态里面是没有时间跟空间概念的，因为它就没有 boundary。 你有空间概念是因为你有 boundary， 那为什么会有时间概念呢？是因为原来你记得金刚经里面讲说我人众生寿者相，对不对？就我相就是我、嗯、我们讲能所，有了我有了对面，对面就是人相跟众生相，所以他而众生相寿者相，我们两个能所相对待一直延续的状态就是寿者相，就是那个时间。所以有了我，有了能，然后有了所，所是对面，能所互相对待一直延续下去就有了时间的概念。所以原来是没有空间时间，有了能所就来了空间，然后能所相续下去就来了时间。所以事实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一念心所变现出来，你当下证悟时间空间全部打破，然后你回到如来藏。 对对， 这次是啊，那我想去看看这部。 哎，我对我觉得是蛮有兴趣蛮有意思的啦，反正可以看一看、 okay. 不过也很烧脑，真的很烧脑。 好，很棒。好，谢谢 易，谢谢谢谢。 哎，我想找 William 讲 William 啊，我们当初开这个班你也有份啊，你最近听的怎么样？你听到现在William 在不在？我应该有看到 William 名字，你要 unmute 哦。你没在你太太旁边吗？ 哦、oh. 我怎么哦啊，这样子啊 ，mute 了是吗？ 现在可以了，现在听到了。 没有了，一样，对对对，就是补课啊，没有了。刚刚来上之前就补课嘛，然后就是跟 Eve 讲这个，还有上次看的一部也是，好像有人也是在讲类似的。你刚刚讲什么？那个什么热力学这个，对，也是在想同样的事 ，entropy 啊，对啊，也是在谈这个，哦、对，也是就也是联想到这一块来了，因为最近都在忙。追剧啊，追 Dark， 那你心经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呢、啊？比你当初十几个礼拜之前 有，就是有就缘起性空了。最近就比较 Eve 在教啊，所以就补课、啊 哦、他在教、啊、，OK， 他已经在教了，是不错不错。Eve 也现在可以法布施的，那很好，加油加油。好，就听了还懂就是了，是不是？ 现在只能。也不是啦，现在就是说只能做，现在目标先做善男子就好，还没有办法做须菩提。 没问题，慢慢来。 没到那个 你走太快那个不行，这样这个慢慢来。OK， 好，谢谢谢谢。 对对对， 好了，那个谁啊，那个 Jonathan 最会问问题了，今天有没有问题耶？我们都要靠你撑场面的 Jonathan。 哇 ，OK， 好，谢谢。没有啦，这个也不是问题，只是说因为。在今天谈了很多齁、哦、在有很多的不，因为这里面否定掉很多我们所看到感知的东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叭叭叭叭，还有很多的无，那这一些笼统在所谓的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里面，那我就在讲说讲了这么多的不跟无，唯一认证的就是如来藏嘛，那就是真如，那是不是可以讲是说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在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所接触到的周边周围，不管是实相虚相体相，那这一些都是要我们去认证以后回到原本的真正的真如本性。所以我这边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东东，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没有是有，有还是没有，是有非有，即是非有，是否即是空，这是后面那个是我写的啦，是出来的啦， 这个我因为现在要测验我有没有老人痴呆，是不是？你讲这个，你然后可以把它发到群上面，我们大家参一参啊！我要看看你写有没有破洞啊，有没有漏洞啊？你然后把它PO上来啊！我跟你讲，就大家都PO上来， 顺口溜啦， 没关系啊，你顺口溜，我搞不好会找到漏洞哦。你弄上来看看，研究研究啊，还有包括那什么德国的 Dark。德国这一句，那今天你听的都还清楚吗？因为空性我们讲到这边大概差不多了，下两堂就是在讲十二因缘跟那个四圣地。那因为之前我们在碰面的时候，你有跟我讨论空性有一些东西，有你刚开始还比较稍微模糊一点，现在清楚了是不是？ 哎，是的，谢谢。 好好好，太棒了。那还有没有人愿意讲话？我都有一些人我都知道是很怕被叫到，我都不敢叫他名字。没关系，再叫几个人好了。哎 ，Stella， 你是不是？哎 ，Stella，Hello， 竟然有人 volunteer 讲话，太好了 ，Stella，Hello。 哦 ，Stella， 嗨，那个老师刚刚今天讲到那个慈悲心，就是没有感觉自己在行善，就是很自然的你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没有他人跟我之分这样子。 嗯。 所以对于众生之苦是感同身受嘛。刚刚 Eve 有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好的话就是如果对方好或者是你好的话，那就是怎么说自己也会好这样子。那如果就是说我看到，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那因为就是现在有上这个上这个心经，上这个课，那就是比较可以体会，就是说不要执着，那就是空性，对不对？那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朋友，看到一个人，那比如说我知道，就是说他有些事情他比较放不下，就比较容易执着一些他一些感觉，或者比较容易执着一些事情。那我就是自己虽然不是这么有能力，那但是就是说我愿意或我想去劝他说，其实。你应该学着放下，或者是不要执着在这些事物上面，这也算是一种慈悲心吗？ 这种啊，我应该这样讲，我们对慈悲心的定义啊，是其实是比较、严格的。你这个呢、uh-huh. 以我仁伯切的角度来讲呢，他说是一个这个同情心。 Oh. 当然你很你有个善心啊，你对于这个弱势啊，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你很愿意去帮助他们。哦，这个其实是很有同情心。慈悲心啊，你这是一个慈悲心的一个开头啦。但是呢、嗯、是不是说完全的慈悲心还不一定。我问你，你如果去帮助的那个朋友，你诚心的帮助他也帮到了，后来他过来臭骂你一顿，然后嫌你东嫌你西，再到外面去恶口讲你坏话，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帮他、嗯、你还愿不愿意把他当这个原来这么好的关系继续维持，然后你还是对他一样的这个他的苦当成你自己的苦，不管他怎么对你，你会这样子吗？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哦，现在我就不知道，但是如果说碰到那个状况的时候呢，我是也许我会用我这就是最近几堂课学到的东西来告诉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他的那个反应。嗯、 是，那这是 一个慈悲心的。我现在可以说的是这样，但是我没有碰到我就不知道。 对对对、嗯、是，这是一个慈悲心的开始，一个练习。那如果后来你真正做到了，比如说，如果你帮了他，你自己会有一个巨大的损失，你还会不会愿意去做？哦。这个如因为我们在讨论慈悲心嘛、嗯、所以我们就说后续你有这样的状况、uh-huh. 如果竟然你还是真的坚持下去，那你慈悲心已然升起。如果你这后面的状况发生了、嗯、你就立刻打退堂鼓的时候，那你可能是一个善行、嗯哦、你可能是一个、嗯、你可能行善你有同情心你是很 very very kind， 可是没有，还没有真的我们所说的那个慈悲心、嗯、慈悲心已经就是他就是你，而且他的关系，你看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孩子是直系血亲哦， 嗯哼， 他误会我们或怎么样我们都会生气，或说算了我不想管了， 是， 或你明明知道他需要帮助我也不想管了，不要给自己惹什么什么、 嗯、 都会啊， 嗯， 但是你不会自己生自己的气嘛、嗯、你就算生自己气你还是会帮助自己、 嗯、 对吧、 嗯、 你要吃饭的时候还是会吃饭啊、嗯、你不会惩罚你自己不吃饭啊、嗯、对不对，你该干嘛你还是会干嘛，那你有没有办法对众生都是用这样子的心情， 嗯， 那这个啊、哦 嗯、 你就要、 嗯、 然后我给你一个 table， 这个是我后来勉励我自己、 嗯、 就是当我碰到帮助人啊或者在修行路上碰到困境的时候、 嗯、 尤其是人事物，我真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受用、 嗯， 过错、啊、有可能是那个人的、 嗯、 有可能是他人的，但是业力是你自己的、 嗯、 所以你碰到任何事情你不要去怪别人，就自己有这么一遭啊，有这么一劫，有这么一个业力就现前了、 嗯、 没关系，你就很安心的去承受它，就该怎么着怎么着，不要心存怨恨或愤怒、 嗯、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它不会因为你有愤怒或有嗔心而情况会改变，它只会更糟， 嗯， 所以不要去想太多、 嗯、 你要知道过错可能是别人的、 嗯、 但业力肯定是自己的， 嗯哼，了解。 如果你们我觉得你听你们的问题、嗯、我觉得都很棒啊，然后我觉得义父能够想到说人家好我才能好，这很了不起哦，这个要给他点个赞，这个很棒，这个想法 very very very 很棒的。好，还有没有 Stella 是这样子吗？ 对，还有一个就是跟刚刚那个就是有一点关联的，就是说、 嗯、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事情，但是自己知道说自己能力不够，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或看到一个什么事情、 嗯、 我知道说他需要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忙， 嗯， 但是比如说我自己知道说我的能力其实没有到那边，那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不建议螳臂挡车、 嗯、 OK 嗯， 就是说你帮忙呢你一定要没有怨、嗯、不要有挂碍的去帮，其实你有没有能力或什么东西、 嗯、 那反而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去反思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很多的挂碍，或者有怨恨啊，或者有不满啊，或者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挂碍，我觉得有没有能力做反而不是最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这个挂碍，你要在没有挂碍的情况之下去帮别人，那才是比较圆满一点的。 有的时候帮完哇心里一百个不愿意，然后天天在怨叹，然后想很多事情，我觉得那这样子反而就算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OK， 大概了解。 对，修养到哪里就做哪里，到哪里的事情我会怎么建议，因为这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嘛。 对， 不是三天就做完了，这要做一辈子啊，所以一定要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这个安心的去做帮助人才行。好， 了解。 OK， 好， 谢谢 、来，我最后再找一两位吧。那个佩瑜，你前几次没上课，今天有跟上吗？ 喂，听得到吗？ Hello， 可以，很清楚。 可以，哎，谢谢。有，我都有补听那个录音。 谁没上课 我 都知道哦。 有，我今天隔离的最后一天，明天就出关了。 哦，太好了。 对， okay， 在北京。 好啊， 对， 好。 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基本上就像老师说的，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听得懂了，可是当你去细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一个钻牛角尖的一个境界里面，然后会觉得刚刚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会觉得有一点 confused。 可是如果说在跳出来时候，然后或者是在听不同的同学的发问，或者是老师你不断的在讲某些观念之后，又好像会把你拉回来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还在尝试的阶段。那过程不会不舒服，还蛮享受的，所以还可以。对， OK， 然后 没关系，我们也只剩下三堂课。 是，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我有时候我常在想，就是说我记得之前有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啊，我们要善待自己啦，就还没有上这个课之前，大家有时候朋友聚会，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善待自己啊，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不管在谈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在把这个自我的这个东西提得非常的上面，然后都会说你什么东西你都要以你自己为主，你说你当太太的你也不能说为了整个家庭你就完全没有自我，那也不能为了小孩你就完全都不把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去做之类的。可是我们在上这个课之后，我们又讲到很多的事情，其实是要把这个我执这个东西要放下。那在这个中间是层次的不一样吗？还是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很有意思哈。那个你看啊，他在劝你的时候啊，通常是说比较是有对象性的啊，比如对先生或对小孩或对父母，有时候啊，你也不能为了父母牺牲掉你，对不对？不，有些要奉养父母不结婚，我有看过这种的哦。 有啊， 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比较是在针对个案啊。 嗯哼。 那么当我相信啊，你还有另一方面，人家会这么劝你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你自己有一些不开心，就说不是说你啦，我就说。当你在劝某一个人说你不要为了父母啊牺牲全部，为了先生牺牲全部，那个人肯定觉得你在做某一些牺牲，然后你自己也肯定觉得你自己在做某一些牺牲，否则这个对话是不会开始的。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所讲的这个他希望我们所练的这个慈悲心，其实是你并不会因此而因为你为了对方付出而郁闷，或者是感觉到自己在牺牲，其实慈悲心里面没有牺牲这两个字耶。 是， 所以我刚刚那个 Stella 在问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修养在哪里，我们可能就做到哪一层，没有办法能够，因为忍字头上心上是一把刀嘛， 一把刀， 你没有办法永远的牺牲跟忍下去，这是不人道，而且不这个什么东西不是 natural， 你最后一定会爆发，或者你没有爆发也会有仇恨跟怨恨在里面，这个是佛陀觉得最糟糕的，因为它会让你进入了一个因果循环的一个状态里面，是很不好的。所以为什么人家才说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啊，有在讲说那个忍辱啊，忍辱绝对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空性的那个基础，你才有办法忍辱。忍辱不见得一定是在逆境中忍辱哦，很多时候是在顺境中忍辱哦。人家拍你马屁给你讲好话，然后送你礼物，然后给你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你会不会不因此而得大头症或者头昏眼花？ 并不光是说人家打你两巴掌骂你、嗯、然后你是不是能够不愤怒哦？这个安忍就是在不管在任何境界里面你能不能有办法安住在当下。 是， 那今天其实慈悲心是同样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牺牲或人跟我中间的问题、嗯、所以有了人跟我才会有牺牲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你不要为某一个人牺牲太多，或某某人不要为其他人牺牲太多，其实是一个以人世间二元的状态在讲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个是慢慢来，我觉得这很难的，这是真的不容易。上个礼拜我们金刚经在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我说安忍啊，那个忍辱是，你看是先布施，然后呢持戒，你先布施然后持戒做完之后，你才比较有机会去做忍辱、嗯、因为你的布施跟你的持戒你知道是用来干嘛，就是来对治你的欲望还有你的自我、嗯，那个持戒啊跟布施就是你必须要打破你的很深沉的欲望以及你自我的执着，就是我的 pride, 我的 value, 我的自尊，我的尊严以及这个我，他必须利用持戒跟布施先打破你的那个自我的执着，你才有资格开始去练忍辱，你才比较靠谱，不然我跟你讲都是心上一把刀啦。他真的最后杀自己也杀对方都鲜血淋漓，不见得真的杀人，可是就是那个怨恨就在那因果当中，这个是其实是不好的。我们一步一步来，你的修养到哪里你就做到哪里， 做到哪里， 然后一步步步往上走，就不要螳臂挡车 OK, 飞蛾扑火这不行的。 了解，谢谢老师。 好啦，那我最后再找一位好了，那个雅玲，你有没有害怕？你还上课上个两堂，你有没有听录音啊？你是新加入的。 喂，听到吗 ？Hello， 雅玲，嗯， 有听到吗？ 听到很清楚。 OK， 其实我听这个是，我觉得空那个部分对我来讲比较难呐、 啊。好啊，那就慢慢来。你觉得你雅玲啊，是以前在台湾每个礼拜学易经的同学。每个礼拜哦，每个礼拜天在我们家聚会学易经学好几年。哎，你觉得易经难还是佛经难啊？ 我觉得都不简单呢、欸， 都不简单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跟生活有的时候有点感触，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悬，我觉得对，感觉有点悬，就对了。 是那个易经是难，佛经是悬，你讲的非常对。易经花功夫可以学得好，佛经未必。佛经需要有一些参，需要去参悟啦。好，慢慢来，就是稍微那个了解一下。那我们家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再过两个星期我们上课哦，上还最后三堂，好不好？我们下礼拜二，那我们就今天到此为止咯。还有没有问题？没有人要讲话，我们就下线啦。好啦，那今天到此为止，大家晚安，要记得那个 log out 哦，这样子今天才可以帮我们那个录音。 谢谢老师， 好了，拜拜， 谢谢， 拜拜，晚安，老师， 谢谢老师， 晚安。